就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。 九点之后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孟庭苇，叫做《幸福感》。每个人对幸福感的定义都不同，可能就是因为在平常的周末当中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，睡一个回笼觉，对不对？你好，我是景森，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为你带来的是情感纪念册，来听一下孟庭苇的《幸福感》。 你像有一朵云的形状，多鲁莽就会被你所感染，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吵闹的世上，我们给对方安全感，让我们交换一颗心如吧，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。心相交，

也不懂爱巧。你是否还记得我说过，爱你的苦，喜欢你胡闹，我喜欢看你穿牛仔裤，有一点帅，有一点点小。好像他送给你的花裙，牛仔裤，你在默默哭泣。你有你想矜持的温柔，只可惜他已换上新衣。裙摆摇摇像小鸟，你在逗自己开心乱叫。裙摆摇摇傻得不得了，让太阳晒晒这个头脑。坐在那街上有一笑，忘了忧伤，让风吹起你的裙摆，自由飞翔。裙摆摇摇像小鸟，你在逗自己开心乱叫。裙摆要傻得不得了，让太阳晒晒这个头脑。裙摆摇摇像小鸟，我还是喜欢你这样胡闹。裙摆摇摇蹦蹦跳跳，我甩掉它和所有烦恼，太阳晒晒这个头脑，把它甩掉，嘿嘿，跟着我跑。 寂寞当然有一点，你不在我身边，总是特别准，测量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。我因为爱还在睡，却沟通的语言学着了解，却唱不了泪。会飞，飞越黑夜和考验，日子就要从孤单里毕业。我们有点点的辛苦，

电话没有窗户，寂寞的快要中暑，橘子的香味恍恍惚惚的体香，从大雨里突围冲突，沿着体味一路追逐，红着眼迷人出了苦，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，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动，伤口纱布，红色的心，灰色的雾，藏不住我的痛楚。风机的中枢，你的温度，走的脚步，追着我走投无路，沿着体味一路追逐，红着眼里忍住了苦。香水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，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爱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动，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，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爱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哭， 其除了有唱歌之外呢，他非常多的作品，像《天涯》刚刚的这首《橘子香水》，同样他在这个影坛当中，或者说一些电视剧的演出当中，都有非常精彩的角色，并且以他身上这种亲和力，让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。接下来是周慧敏跟王菀之的新老歌手合唱《美丽》。 有人在看着镜子，内心有一些故事，感觉尴尬犹豫，为了别人的无知，风中传来了委屈，是谁更需要恩赐，天生无完美的事，完美来自于无私，光芒钥匙从来一世，美丽这回事是灵魂终于懂事，眼看温柔嘴唇写诗，纯粹的笑容挂天晴雨的彩虹， 场地的一只关门钥匙，从何一世没这回事，是灵魂终于懂事，眼看温柔嘴唇写诗，纯粹的笑容是雨过天晴一道彩虹，你个人没窗帘，生命是种想念，随着安慰而心才不会过眼云烟，光芒有时从何一生没这回事，因为灵魂开始懂事，眼看温柔嘴唇写诗，纯粹的笑容是雨过天晴一道彩虹，浪漫字怎么诠释，美丽这回事就是心底心灵下次感动冰中祝福城市凋零的树枝，是大地麻花仍在编织， 将是片叶春花。

重新去千里问候。情歌在空中，熟悉又陌生，曾经让我们相守，为什么分手，为什么笑得很痛。街角的情歌演唱寂寞，那时候你多爱我，旋律依然感动，为何现在记忆好沉重。街角的情歌演唱寂寞，三分钟一个时空，如果天长地久在心中，就足够。 一晨的街角的情歌，随后听到今天九点的末尾作品，这是郑秀文带来的初见，待会儿再见。 你说明天就等明天，明天似乎离我太遥远，我在思念，只能思念，有思念天窗没有你的眼，寂寞冲破了在心中盘旋，你看不见，任由心痛在蔓延，怎么勇敢去跨越？跨越，怕感情去拉扯， 在不在？ 全世界都在变， 却为了你存在。 你纵然不愿回，却从不曾了解。我要的不过就是那安定的感觉，怕真心去了解， 说你才明白， 我已经走不开， 舍不得被离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 是给你的爱，全部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怕感情出了界， 在不在？ 全世界都在给我，你纵然不言悔，却从不曾了解，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。怕真心出了界， 全责怪 我已经走不开， 我的安慰你爱， 也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回不到最初想要的结果，傲慢打败原来的我， 保留最初的时刻， 想要对你说，对你我，绝对的温柔，绝对都带走，带走，我情愿一个人落寞，绝对的温柔，唯一的温柔，到最后的把你都掠走，留下另一个温柔在看守，绝了般的我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3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3月27日星期一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。习近平总书记24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3次会议，并发表重要讲话。他强调，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自觉从全局高度谋划推进改革，做到实事求是、求真务实、善始善终、善作善成，把准方向，敢于担当，亲力亲为，抓实工作。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，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托米斯拉夫·尼科利奇将于3月28日至4月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。

像一个小孩，日记里卡片还在，温暖我左手口袋，每个文字的情绪让孤单离开，守护的是明天未来。时间距离是场挑战，前进后退是种无奈，太多的话该怎么说出来，原来你早就明白。期待爱你被爱的方式很自然，两个人只有你的话都说不完，没有遗憾。最初的梦站在盛开，期待爱的样子能像烟花灿烂，这一刻你可飞的表情不可取代，是明天未来。时间距离是场挑战，前进后退是种无奈，太多的话该怎么说出来，原来你早就明白。期待爱你被爱的方式很自然，两个人只有你的话都说不完，没有遗憾。最初的盛开，期待爱的样子能像烟花灿烂，这一刻你破碎的表情不可取代，没有离开，你的存在证明了我存在，你的存在我存在，期待着是很自然，两个人甜言蜜语的话都说不完，没有意外。最初的梦正在盛开，爱的样子能像烟花灿烂，这一刻你憔悴的表情无可取代，没有意外。你的存在 Bye.

边的这首歌，汪峰在雨中，随后要继续听到彭佳慧那一夜我喝了酒。彭佳慧出道这么多年呢，终于在去年的金曲奖上夺得金曲歌后，她热泪盈眶，感谢了非常多的人，并且她的一些新作品同样的也一直在不断的发行。今天要听听看这首那一夜我喝了酒。 那一夜你喝了酒太迟醉而来，我梦中的我不知道该不该将门打开，你仿佛看出我的犹豫，轻轻哭了起来，然后隔着纱门对我诉说你的悲哀。下一期我突然了解你这样的你是失爱，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，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。 走了，心自然明了，他来时躲不掉，他走得静悄悄，你不在我预料，扰乱我平静的步调，怕爱了找苦恼，怕不爱睡不着。我飘啊飘，你摇啊摇，无根的野草。当梦醒了，天晴了，如何再飘渺？啊，爱过一秒，恨不会

久都会已经过了冬，其实人生早就为了笑话他荒唐的疯狂，会无理想的骄傲，才发现究竟是微弱的光。和平年代的骑士早已成为一出戏剧，曾用生命捍卫了，还能捍卫什么？追逐永生的正义，笑了一笑被人可惜了，曾经的闪光未曾低下，那故事的当地可大，他喜欢看他的故事，有个小小的梦想，有深深的价值，夕阳下走起的马克，有你和你的地马，从你为人留下 等着，等你爱

全心全意爱一个人。随后要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，这是动力火车的《我答应你》。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。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，周小浩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你的脸庞是一首歌，在晚风中轻轻地唱，清澈明亮，不会忘。拥抱是一首歌，在我怀里轻轻地唱，脆弱坚强我都不放。 最好，世界只剩下